好，第三節翻嚟，啱啱讲完啲庆嘢咧，我又讲下香港人嗰啲实事啊。 我想听泰国。 喂，嗱，泰国呢单咧，咁啊，喂，Alex 出嗰张相先，泰国。 阿燕文啊， 系啦， 呢两位啊， 出泰国，系啦，泰国太好心会出事，即系你泰国，喂嗱。我呢個真係我個客早上嗰兩三個禮拜已經同我講啊，話佢喺泰國好翻嚟，咁咧就俾人哋罰錢嘅。咁嗱，你有翻個深圳啦，有去過個關啦。咁以前咧就準帶煙帶酒噶嘛。 係啊， 咁通常你五個人啦，係咪？咁我哋香港人好興噶嘛，喂你拎啊，咁啊一嘢就掉曬俾佢噶啦嘛，一個人就拎住，跟住香港啲海關同你數啊，你幾多個人？你佢實會問你，哇有冇搞錯？一個人帶咁多，咁你話俾佢聽有五個人咧，咁你就走噶啦，佢唔會理你嘅。但係泰國唔係噶，係一個人。你有五支酒五条烟咧，就唔该你分开五个人去拎。你一个人拎咧，当你系你超额大嘅，照罚佢真系罚咗佢钱噶。呢单唔系流噶，唔好。 佢罚咗几多钱咧？佢俾人罚咗几多 钱？佢罚咗几万银啦，系啊，真噶。 仲烟食烟计啊嘛？ 系啊，罚咗几万啊，真噶。即系你即系千祈唔好咧，即系入门啊问禁，你唔好去人哋啲地方，亦当又系好似香港咁啊，真系出事。即係佢哋都冇問題㗎，咁有幾個人有兩個，譬如你去泰國，我拎住個夾嘅，佢拎住個夾嘅，咁嗰兩個兩手空空孭個背囊仔，咁啊諗住去泰國熱啊嘛，去到先買衫，你好鬼平㗎嘛，去泰國買衫，買到好靚嘅睡衣，靚嘅 即係瞓嘅睡衣， 一百匹， 係啊， 一百匹$25。咁你去到嗰边买啦，反正都系喺嗰边你热啊嘛，买完翻嚟香港啊，着完咪翻嚟香港咯。咁撞啱嗰两个就两手空空，咁咪俾晒佢攞咯。佢 喊出嚟。 咁你啲烟民多数买条烟入去食噶啦，咪即系一阵去到嗰度冇买咪死，咁啊买定冇稳阵啊嘛。咁啊买支酒，咁啊谂住开餐啦，啊咁啊出事啊。佢话喂，你拎住，咁你嗰啲香港人梗系话喂。你做乜买咁多啊？你一个人带一支酒一支烟喎，跟住你梗系数啊！唔系啊，我哋咁多人啊，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计你手拎住，就唔系计你有几多人嘅。 香港好似唔知几多啊，几多支烟噶嘛？ 十九支， 系啊， 嗰个官啊真系十九啦，一包烟无端端就抌咗支十九支，因为你不如冇俾佢带啦，十九支癫嘅真系。 所以其实可能唔俾免税店做生意系嘛？ 吓， 其实佢唔俾免税店做生意。 佢啲白痴嘅，一系又唔好带。你点解由十九支嘅人掉一支嘅？ 唔系，即系佢谂住你即刻买支食一支， 系啦， 即系惊死你。 机场食啲烟噶嘛，过关啲关啲海关全部唔食啲烟噶嘛。 一啲啲有个 smoking area 噶。 哇，行几远啊？你过紧关嘅时候，你过关先买噶嘛。 所以佢咪唔俾 duty free 做生意咯，真系。 咁咪 即系玩 duty free 咯， 咪咯，咪咯。 佢玩 duty free， 真系玩 duty free 嘅啫。 系啊，所以真系喂，去玩时玩咧，即系各地唔同。你都冇谂过去澳洲，你试下带两个苹果入澳洲翻去罚你几多？ 苹果，我真系唔知道，阿平听下。 去澳洲，如果你带生果啊，食物入口，你襟计啦，罚得噶， 系噶。台湾都唔可以带生果入去噶。 点玩法啊？罚啲乜啊？ 吓罚好劲啊！罚你几百澳币个分分钟， 台湾都系噶。 你唔好以为带个苹果入去， 即系你唔可以上机食个苹果。 你食得， 即系你落机之前你好食晒啦。 你好食晒佢，你唔好带过关。 咦？咁如果喺机上面，咪间唔中又派生果，即系如果坐高级少少嗰啲，系咪有啲新鲜生果噶嘛？ 系啊。 咁我带着蕉或者带着苹果，咁佢会唔会 charge 你？我喺飞机上面攞嘅。 你咩啊？飞梗唔得啦，佢唔准你带生果入口啊！ 佢只系入境， 唔准你入， 即系 可以带入口啊！ 如果系坐澳洲机入去澳洲 都唔得。 系。Operator 哥哥，你头先讲咩话？ 我听唔到 啊！佢听唔到啊！我因为点？你讲咩话头先？ 检疫 系啊， 啊系，我惊带啲果疫，即系有种虫咧，好似乌蝇咁样，但系佢系会嬲喺啲生果度嘅。 佢总之 入境啊， 唔俾你带入稳阵啊。 影响到佢哋嗰边嗰啲身体啊。 一阵你带咗啲唔好嘅菌， 因为 点 解我会知咧？上次搭飞机去台湾咧，直情阿空姐姐姐咧就派张纸话俾你听，嗱你唔好带生果啦，嗱咁我唔系好中意食生果噶嘛，你知唔知点样？带咗两粒橙，两粒苹果，我系四个人。跟住我姑姐又唔食啦，阿妹又唔食啦，我哋两个一路食咯。 我即系食完，如果食唔晒你抌啦。 饱到呕添啊，仲要。 系啊。 哇，台湾都唔俾，台湾仲有啲，咁仲有啲咩啊？可以唔系？咁依泰国依单嘢咧，你朋友系因为帮人。 唔系佢哋成班去嘛，谂住你有八个人咁啊，咪八支酒八条烟啦。 系啊。 其实冇问题噶，香港你数翻个人头俾佢得噶啦嘛，但系佢唔系嘛，泰国要计你拎住噶嘛，每一个人手拎住。 Okay, 你只可以拎住一条烟一支酒， 其实都好、啊。 你咪八个人一齐拎咯。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咧以前咧，我屋企人教落啦，就系话咧，如果系总之所有你过关咧，就唔好帮人攞嘢。咁同一个道理嚟嘅啫。 唔系佢啲佢唔系你喺海关买嘅啲酒，即系过关嗰先买完拎过去，就一定唔会有事嘅。 所以咪咁。我想是现在咪啲人 pick packing 靓咗啊，因为你而家摄啲啊古灵精怪啊， 唔系呢啲啊，佢即系有啲好死步头噶嘛 ，OK， 唔识得改噶嘛，佢系咁啊咁噶啦嘛，咁你又唔知噶嘛， 真系戆居噶啦， 系啦， 只得小心咯，去泰国 系啦，呢、這个都唔戆居， 系， 仲有啲更戆居 嗰啲贴。最近有个贴转档仲戆居喎。 我头先你听，我知你讲过，但系我唔系好明咯。你讲完之后，跟住咩叫贴转咧？即系咩嚟嘅咧？ 贴转档咧，即系咧，佢依家网上咧有啲人喺个网度同你讲嗱，依家咧就我有啲手工，即系有啲手工嘢俾你做。咁啊，譬如喺啲纸啊，或者喺啲 穿胶花啲朋友， 啲嘢譬如喺啲某啲物质上边咧贴啲细细粒嘅钻石落去咧，咁、我就相对会俾翻啲工资你。 我即系贴电话啊，嗰类嗰啲咁嘅嘢，即系啲手作艺嘢。 系啦，即系佢嘅难度，佢嘅难度，譬如我有可能有几百或者一千嘅，但系咧你就未就呢啲啊叫大金去做贼，即系未做贼之前咧要有钱，即系而家冇钱做冇贼 券啦，即系 先要俾 消费。 嗱，你要俾个贴钻团咧百五蚊啦，就作为入会费啊，黑贵个黑社会啊，要100蚊。跟住咧，仲要咧，俾100至250蚊按金咧，你先可都攞到嗰啲材料嘅。 咦？咁似前几排 Facebook 嗰啲揾 Q 笨话叫你开工啊，咩WeChat 啊，加个 WeChat 啊，嗰啲咁类似嗰啲咁嘅嘢。 类似啦。 O K， 咁跟住咧？ 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就做咗老衬，梗系冇人去报案啦，系嘛？但得即系冇咁多人去报啦，就得十几个人去报警。咁咧涉及嘅金额咧就18000多蚊嘅，即系好多人戆居居中个招嘅。 18000除一百，即系18000，唔系 1800人咯。 系啊，嗱你先俾咁啊冇咁多，你先俾150蚊啦，入会费啦。跟住咧就要再俾多100至250蚊按金先攞到嗰啲钻石嘅。 系 就俾你黐，咁咧、就你想搵啲胶花嚟黐咧就冇得你黐啦，就原来咧嗰度有俾咗钱之后咧就唔见得人嘅。 哦，应该是 Facebook 咧，我记得有一堆类似啲咁样就话咩兼职啊，搵啲苦鱼啊，或者系 part time 啊，我觉得系即系类似呢啲嘅。佢话有兴趣咧就交，佢每个月就唔知可以搵到1000至2000蚊，就唔多嘅，即 系 太多冇人做啊嘛。有啲好多，有啲好少嘅。 佢呢度探你啊，系每次啊，可能你难黐啲咪贵啲咯。 佢又冇写到明系做呢啲嘅，佢有啲你再 WeChat 再联络啦咁样。但系通常啲微信嗰啲咧就唔好理咯，因为全部都系。他哋有一定大部分咧，后期有啲人闹啊嘛，咁、就会话、通常都要交钱噶啦，唔交钱就乜乜噶嘛，做唔到嘛，咁我点解要带钱翻工啊？咁样 系啦， 即系比较聪明啲嘅香港人就会话，点解要带钱翻工？ 系 咁啊，就所以就变咗， 其实杜 绝呢啲嘢， 其实真系即系我奉劝各位咧，得闲用下个脑。如果是你咧要先俾咗钱先揾到嘢做，如果你真系一定有嘢俾我做嘅，咁我第一你扣咗我第一日工资咪得咯？ 系。 啱啱啊？ 嗯， 即系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就好兴咧，嗰啲叫咩茄喱啡公司，咁咧就叫啲人咧，佢话大量招聘啲茄喱啡头嘅，嗰阵时系电影嘅黄金期，就叫啲人上去咧，嗱，我想请个带住啲茄喱啡头啲阿头，咁咧你到时咧就揾到 job 俾你做咧，又帮我带住嗰啲人，其实即系都戆居啦，你自己都未做过茄喱啡，我点会俾个头你做啊？啱啱先？跟住咧就佢话你唔做阿头都得噶，我哋好多工俾你做噶。你先交低几多钱报名费？ 我仲要俾按金添啊！ 系啊，俾报名，佢唔系叫按金嘅，佢叫报名费。 唔好意思啫， 系啦，我话嗰阵时我受咗伤啦，百无聊赖，我真系走上去嗰度嘅。跟住我问嗰人，我话点样开工啊？即系我话点样开工啊？嗱，我哋咧就几多钱一组嘅，咁咧嗱，但系我哋先要交先交呢个报名费啦，唔系我哋搵唔到你做嘢噶嘛。 我话咁我开咗第一日工，我免费咪得咯。头嗱，譬如你讲到我有200蚊工嘅，你收我100蚊报名费，咁我第一日我开完工，我收150咪得咯。你减翻我100蚊报名费咪得咯。你话包有公开噶嘛？ 系 咁，使唔使收我报名费咧？ 嗯， 佢话唔得嘅，你有咁你要表达你嘅诚意，你要交报名费先。唔系我好有诚意，唔系我唔上嚟啦。跟住我搞完一大轮，我就冇做，走咗。 讲实诚意讲呢啲，我真系好难讲诚意讲呢啲。 系啊，跟住咧，佢哋又叫我填张表啊，又成班围埋你。我话你唔使啊嘛，你实质都系收我150蚊报名费啊，你成班人嚟，我惊一阵你买铁打酒买穷你，你真系行远少少好，我都几恶下。 成班人围围围， 系啊，成班啲僆仔咧，真系好好笑。你嗱，你话俾我听有250蚊一组啊，系咪？你收我150蚊，咁啊至多我第一日开工我收100蚊咯，你扣咗我报名费咪得咯？你话包我有公开嘛？系咪先？我至多咪收少啲咯。跟住我同佢讲，哇，咁啊唔得噶，你一定要报名啊。咁我而家唔报就走啊。跟住成班人缠住我，即系觉得好冇面啊。个个上嚟都争住排晒队俾钱报名。 即系好似啲美容院咁样，你呃咗你入去啦，然之后就困住你皮劳轰炸，你一定要俾嗰嚿钱。 系啊，跟住我咪跟住。越嚟越多人咁样，我话嗱，你又唔好搞呢科啦。我话俾你听，虽然你人多啫，我你面对我第一个，我包你重伤，系嘛？我冇本事打十个，但系面对我嗰个包你重伤，你就睇下边个唔好彩。跟住我开门俾我走嘅，好笑嗰次。 YouTube 上面咧有个 free song， 我觉得好啱嘅。香港人最贪小便宜， 啊、 所以咧就会俾人呃，自以为是，结果蚀底咧。就是自己嘅，跟住最系抵，好少抵死。 你谂下，你谂下嗱，大家都系喂萍水相逢啊，都濑嘢啦，识个朋友啊，系咪啊？交情唔深都出事啦，仲要喺个网度，我又唔识你，你又唔识我咁样。 系咯，我点解帮你先？ 我又你谂下先，如果有100个人都俾150蚊，佢就萬几人噶咯喎。 系啊。集腋成裘， 系咪 最少成多咯？ 你跟住又话要俾诶，唔系啊，我会俾啲电话学你黐噶，难度高嘅，有500蚊个，佢卖都唔卖100蚊，佢俾500蚊，你咪低能啊！你谂都谂到啦，所以得闲真系要用下个脑咁样退化，系咪先？ 得闲啊， 唔识咪问下你咯，喺 Facebook 度最好啊啦，你又喺奶答啱啱先？ 系咯，你谂下先，个个都俾佢冇襟计系咪啊？ 黐线 嘅，即系我明嘅， 低智啊简直。 嗱，即系等于啲保镬党，唔系嗰啲咩保药党啊。我就系保镬党。嗰啲咩保药党啊，又唔知咩党。如果佢讲你啲药咁神奇啊，屌你排你争住同我买啦，我使 Q 喺街又呃你咩，嬲你买咩，啱啱先啊？系嘛？即系如果佢咁神奇啊，话跛都行得翻啊，盲啊，即刻睇到嘢啊，系咪先？ 佢耶稣嚟噶，大佬。 咪咯，黐线嘅。如果系嗰啲药咁坚啊，佢使乜嬲你买啊？你去呓我卖俾你啦。 人哋上咗市啦。 咪咯，即系你谂都谂到啦。 真系。 系咪先？贪 贪字啊，得个贫嘅啫，大家。 系啦， 唔系，即系其实而家资讯发达咗咁多，我谂喺 Google 啊、Yahoo 啊打两隻字，或者系用即系 Google 识讲，即系而家啲手提电话好叻噶嘛，你讲好变成中文噶嘛，啱啱先？唔识打字唔紧要，你识写或者识讲，咁你不如问下 Google 神或者系问下 Yahoo 神， 咪咯， 咁会唔会好啲咧？噶啦，直头，你系而家基本上个个都人手一个免书嘅 account， 你直情打出嚟问啦。 而家我免书近排即系俾人 blacklist 紧啊嘛，你。 系啊，喂，又要喂，唔该，俾一俾嗰、那个嗰、那个 Alex 个 SMS 嗰个图咧，嗰个认证码咧 ，at WhatsApp 嗱， 第一次啊， 寻日我就有个朋友就俾人 hack 咗。hack咗佢个 Facebook， 跟住咧就迅速咧，我就收到个 SMS 嘅嗰个 messenger 咧，就话俾我听，喂，个电话坏咗，你俾个电话 number 我啦。咁喂，我真系同佢好熟噶嘛，嗰个不类有诈啦，即 系 咁啊，即刻俾个电话佢，我转头就收到呢个啦。转头即刻收到个 SMS 就呢个，哇！你一 click 落去就濑嘢啦，十个钟头内咧，你个 WhatsApp 就变咗佢做主人啦。 几年前其实我都试过噶， 系啊， 几年前其实已经有噶啦，不过嗰次唔系 WhatsApp 咯， 系翻嚟 系 Line 咯， 系啦，佢一你一督入去咧，就变咗佢系 霸占咗你个咩噶啦，霸占咗你个 WhatsApp 噶啦，你又出事噶啦。咁你跟住佢话佢话 盗取晒你入边所有嘅电话。 系啦，佢啲朋友啊，即系问佢啦， 呃钱。 佢话喂，你问我借两皮，我借唔借俾你好啊？咁喺度讲笑，我哋喺翻度。总之即系唔好乱咁答人啦。是吧， 是 便宜就莫贪啦，光棍老教仔是不是 啱听讲都好啱的，他说整一次虾壳。我先忍不住笑他讲过呢样嘢。我好好笑他成日都有搞笑。 你想想是不是如果有啲咁着数嘅嘢，跟住呢每个人报一报名，你先俾百五都戆居啊，我未搵到钱你就呕钱，你有冇去见工要俾钱 大钱返工你第一个都不远啦。 你明明有啲人系觉得咁样型啲啊，你明唔明啊？有啲唔同人思维嘅， 唔等钱使咁呢啲啊， 系啦， 好多人唔同思维噶，觉得俾 deposit 系应该噶， 嗯， 即系你要明白到正常香港人系唔会嘅 ，OK， 系某啲香港人系会嘅，觉得要俾咗钱先做嘅，要保证金啊， 系， 你明唔明啊？ 哇，唔系煲紧水啫，我又 唔好意思啊，出边咧煲紧水咧就好恐怖啦， 佢仲要喺个电脑上面，我以为个电脑出烟啊。一阵走火警就冇啦， 吓亲啲观众，唔知我哋发生咩事。好，另外一个，我哋另外一个讲乜嘢啊？ 哇，唔系呢个又 overrun 喎呢啲。 我系 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啦，卖个广告先，转头见。